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英宗复位，景泰年间的重臣被清洗，于谦也被冤死。那么被废去地位的景泰帝此时又是什么情境呢？这一年的元月在人心惶惶中过去，转眼就到了2月末。今年初春姗姗来迟，紫禁城西面北中南三海上都还接着厚厚的冰，西北风阵阵吹来，发出了嗖嗖的呼啸声。站在中海玉河桥上向南望去，中海南岸的宫苑依稀可见。宫苑中有一所名为昭和宫的宫殿，被废去地位的景泰帝便被囚于此，宫门处有持刀的中官把守。元月19傍晚，有一高阶中官自紫禁城西华门走出来，径直往西进了西院门，之后沿着中海东岸往南而来。他年40多，高大魁梧，但皮白肉细，身着内官圆领绿色大蟒补服。此人名为蒋安，是英宗被囚南宫前身边的亲信宦官。英宗复辟后将其召回，蒋安朝着中海南端的昭和宫而来。守门中官见来人是蒋安，便恭敬行礼。作为寝宫的东次间，烛光昏暗，重病之中的景泰帝身上盖着金黄色被，面向里而卧，内无其他人迹。宫门口站立着2名宫女，见蒋安走来连忙施礼。蒋安轻声问道：“成王如何？”其中一位宫女答道：“今日未有进食。”蒋安说：“我去往探视。”说完便进去了。 宫女自外将宫门关闭。景泰帝似是听见了声音，但是并没有转过身，只是虚弱而缓慢地问道：“兴安？”无人回答。景泰帝再问：“兴安？”只有蒋安的背影一步步走向他。天顺元年2月19日傍晚，在位八年，年仅30岁的朱祁钰崩逝，死因不明。横竖他大势已去，无人再做深究。有人向英宗禀报弟弟薨逝，英宗得知后并无追问。次日奉天殿早朝后，英宗为弟弟薨逝时，特在文华殿主殿召见徐有贞、李贤、许斌及礼部尚书杨善。当他们进入文华门，步入文华殿叩见圣上时，看见太监曹吉祥、裴当和皇太子也站在一旁。曹吉祥是英宗自后庭招来，太子原本正在东廊读书呢，直到父皇来文华殿特意出来拜见。裴当在正统年间就是英宗身边的太监，深受信任，常被外派监军。景泰年间续被任用，不时被派在外省为皇家办事，反倒在内廷中的时间不多。裴当做事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不结党，一向受英宗厚待。英宗复辟，将裴当自外地召回，虽不结党，但裴当私下同原太后宫中太监秦昌相交甚深。英宗召见之前，景泰帝崩逝消息已是不胫而走。徐有贞听到心中暗喜，随着景泰逝去，英宗天下便是稳如泰山。曹吉祥站在英宗的身旁，面无表情，不知道他心中在盘算着什么。李贤尽管心中感慨，却是佯作未知发生何事，没有太子蒙在鼓里。原在左春坊等候太子的万贞儿，在太子入后殿读书后，便听英宗随身中官讲起景泰昨日崩逝。万贞儿同小主人因景泰遭受苦难多年，听说此事，心中倒是未起恻隐。不过万贞儿见到太子也前往主殿见皇上，在场的还有曹吉祥、徐有贞、李贤、杨善等，倒是引起了万贞儿的关切。太子年少，同皇上生疏，而且还不习惯见生人，贞儿生怕太子在众人之前言行举止有失于常，他便放下手中的针线，走出了左春房，绕到文华殿后侧探听殿中动静。万贞儿听到英宗正在隶属弟弟罪责，声音颇大：“朕返回北京时本无复辟之心，他却贪图皇帝天位，心怀邪端，将朕幽禁，并废皇太子储位，私立嫡子，败坏纲常，变乱疑点。不仅如此，平素他还放纵淫乱，酗酒无度，任用奸佞，他不孝不悌不仁不义，惠德章文，神人共愤。”万贞儿往皇太子所立之处望过去，只见皇太子的头略略低下，右臂垂下，左臂略弯，他的衫袖搭于手腕之处，左手拇指过一会儿便轻轻地搓一下食手指侧。万贞儿见他紧张，心便不由地悬了起来，生怕皇太子口吃病犯了。此时徐有贞的声音接着响起：“圣上息怒，当年圣上 敬天勤民，夙夜在宫，瓦剌犯边，圣上为宗社天下亲征蛮夷，然兵将不虑，胜于备县。成王善居天位，私废皇储，倒行逆施，上苍震怒，灭绝其子，以天象警示。然成王恬然不知反省，闻过是非，欲意执迷，遭罪愈甚，失德良多，至沉寂难了。正月十七，圣上复大位，以慰群请，以安宗社。成王言至昨日不至，此越发张氏天意刑法，人心好善，今四海归心，臣以为陛下一顺天意，惩戒邪端，不许成王葬入天寿山，毁其天寿山以建寿陵。英宗说道，朕是以厉王葬于西山可以，圣上仁慈。 万真儿接着听到杨善问道， 陛下，成王一众嫔妃是否应按祖制从葬？ 英宗听到这句话发出切齿之声， 训训，曹吉祥，你派人立即前往，据此洪博以训。 曹吉祥领命， 是， 然后匆匆退下。此时万真儿觉得头顶上轰的一声，只因为他猛然想到，那汪皇后虽然被废掉了皇后号，尚有妃子名号在身，岂不是难以幸免？幼时宣宗驾崩，一众嫔妃一死从葬的凄惨景象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一时间万真儿觉得文华殿中充斥着凄凉的哭声，心中闪现汪氏两位小公主，年幼的那个此时该已有七岁。真儿内心一阵惊慌，她用手捂住了乱跳的心，定睛看了看皇太子，忽然发现他的左手已经同右臂一般垂下，显示他内心已经不再紧张。此刻皇太子大步行至英宗面前，下跪叩首，声音洪亮，一字一句地说道， 父皇，叔父一众嫔妃之中，而求免汪妃从葬。 英宗略感惊奇地低下头，望了望皇太子， 为何？ 因当初叔父废而楚位，满朝文武皆顺其势为之，联署赞同，唯有内廷汪妃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汪妃为此遭叔父废皇后名分，而出宫被囚之时，严冬时节寒风刺骨，又是汪妃私赠棉被布匹，祈求父皇念及于此，免其从葬。 说完皇太子恭恭敬敬再叩首，英宗没有说话。此时李贤也下跪劝道， 太子殿下所言极是，当初联署之时臣也在场，如今回首惭愧不已，王妃仗义之言，名分已被废弃，且遭幽禁，同两位幼女相依为命，若其随葬，两幼女顿时依靠，犹可怜悯。 英宗点了点头， 那就仅免汪氏一人，其余照训。 万真儿听到英宗免了汪氏，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正当万真儿如释重负时，英宗忽然又记起景泰帝 以薨逝的儿子朱见济及见济之生母曾被景泰册封为皇后的杭氏等人继续说道， 怀县太子应降为怀县世子，僭越皇后位的杭氏削其孝肃皇后谥号，毁其陵寝。 英宗被囚多年，对景泰一族和近臣之怨恨一旦提起便是义愤填膺，话语滔滔。当他抒发多年基于心中郁恨之时，底下没有人敢打断他的话，这下急杀了万贞儿。若英宗如此了无止境地讲下去，那边曹吉祥所派宦官便已然出发，一旦将洪伯赐予汪妃，那便是大事不妙了。想到此，万贞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边再听，仍然是英宗那略显尖刺的声音，万贞儿已不太能分辨他在讲些什么了，只是在想怎样才能救下汪妃。万贞儿匆匆走到文华殿后宫，扯住等候皇太子的秦昌道，快借我门牌一用。秦昌一边解下系在腰间的门牌，一边不解地问，万姑娘为何如此急迫？ 事万祸急，我需前往成王府，待太子殿下出来，你立即同他讲便是了。 万姑娘，你无车马怎行？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我先往东华门看看。 万贞儿急步往东华门而来，幸好相距不远。此为寒冬时节，虽说万贞儿内心焦急，到了东华门已经是满头大汗了，知道部分觐见大臣马匹拴在了东华门，万贞儿便问守门军士李贤大人的马在何处。万贞儿在内廷中无人不晓，但外廷守城军士却是鲜有人知他为何许人也。军士对万贞儿询问并不理会，万贞儿急起来同军士争执，争执之间一员身穿甲胄的军官在东华门外下马，牵马进入高大深邃的东华门。当他看见一个宫女在同军士争执，连忙走过来，原来是上月送他和太子回京的林泽新指挥使。情急之下，万贞儿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一把从林指挥使的手中扯过了缰绳，左脚踩上马镫，跃上马背，对满面惊异的林指挥使丢下了一句话，人命关天，借马匹一用。说完便调转马头，策马直奔东华门。马蹄在宽大的门洞中激起了一片回声，林指挥使目瞪口呆地望着东华门洞中万贞儿远去的背影。这皇家紫禁城城门中怎可放肆策马疾驰？出了皇城东安门，往城东成王府而来，马蹄敲击在石板路上的声音由远而近，路上裹着冬装的行人不由得纷纷驻足转手观看。寒风之中，一位上身仅穿宫廷蓝色丝绸装，面色白皙，容貌秀丽的宫女，胯下骑着一匹高大黑色的骏马，在大路中央奋力地侧起。骏马颈上的马鬃及宫女身上蓝色长裙蝙蝠迎风飘逸。自东安门到成王府并不远，从前孙太后常遣万贞儿出宫办事，万贞儿对这京城地理还算熟悉，但人之生死可定于瞬时之间，他感到路途遥遥，许久不到，好不容易转过街角，终于望见成王府的正门，门口立着十来匹马，还有两名挂着腰刀的宦官在门前把守。 万贞儿的心顿时沉了下去，难道晚了吗？当万贞儿策马狂奔时，好不容易太子等到父皇历数完叔父之罪，他出了正殿，快步前往左春房。只见秦昌站在门前，手臂上捧着万贞儿的皮袍，满脸焦急。进宫12年，谙熟宫中规矩的秦昌刚刚见万贞儿如此匆忙前往成王府，便知有事，连忙往主殿打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又见皇上仍在宝座之上斥责景泰，心中便明白几分。秦昌对皇太子说：太子殿下，万姑娘方才说事情10万火急，需往成王府。皇太子点了点头，那必然是魏汪妃之事了。依臣估计，恐怕是曹太监已派人前往成王府赐汪夫人红帛，万姑娘赶往延缓。皇太子有些不解地问：啊，延缓？秦昌看了看周围，便解释道：万姑娘只是宫女，不在传达圣上旨意之位呀。这下皇太子听懂了，立即说道：如此紧急，快备鱼，我即刻前往。鱼已备好，就在文华殿外。原来秦昌已然做出了安排，只是在等待皇太子从大殿下来便禀报。秦昌知道恐怕只有皇太子亲自一行方可救下汪妃，等朝廷传达，一切都晚了。皇太子拔腿就往门口而去，秦昌在后一路小跑地跟上。文华门外刚到的一架鱼车，一般骑马带刀宦官在侧，秦昌扶着皇太子上了车，将皮袍也放在了车内，自己也骑上一匹马，立即向东华门驰去。刚出东华门，在门外候着的林指挥使率领的一队骑在马上的军士立即策马随行护卫。此时万贞儿在成王府门前跳下马，幸好那两个守门中官是相识的，万贞儿冲进府邸大门，转过花墙直往后面而来，转过回廊便听到凄惨的哭声。万贞儿一眼便认出了5年没有见的宫女娟儿，正搂着顾安公主。她已然长得比皇太子还略高些，今年已7岁的妹妹，三个人正哭作一团。万贞儿将手放在顾安公主肩上问道：母亲在何处？顾安公主睁开她那双秀美的大眼睛，用手指了指后面的正殿。见此，万贞儿转身便走。正殿外面显得有些失修，门前两侧每边立着3名中官。万贞儿在他们未及阻拦时便大声喊道：且慢！殿内有些昏暗，万贞儿从光亮的户外猛然走进来，一时有些看不清楚。他只觉得眼前正前方处有一身着华丽女子之红色身影，顾不了那么许多，便先一把抱住了。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万贞儿能够救下汪妃吗？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又受到了哪些威胁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